安得花开火里暖，供稿人演强法师。贤公临往生前一个月左右，我有一啲嘅境界。我见到老和尚嚟咗，问我攞一个中蒲团。第三日佢就真係嚟到孤峰寺，中午喺呢度食咗餐饭。饭后我话俾佢休息一下，佢冇休息就坐车走咗。我心諗我要同老和尚搵个中蒲团，点知佢去到同柏山转咗一圈，返嚟之后冇几多日，有人送信俾我话老和尚圆寂咗。当时我心里面打咗一个突，问我攞中蒲团，就係话我知佢要坐化圆寂啦。咁都係一个征兆啊。你哋唔知道佢过嘅嗰啲关啊，被大火连续烧咗三次，佢坐喺屋里面喐都唔喐，间屋都烧烂咗，亦冇将佢烧死。我哋呢啲凡夫睇唔出真佛嘅奥妙啊。贤公真称得上系一代高僧大德啊。我认识佢嘅时候，佢大概已经有六七十岁啦，但系身体仲系好壮健，每日都去山上劳动。贤公太慈悲啦，每次开始劳动之前都要喺田地转圈，一次又一次咁通知田地嘅众生，超高下地，诸虫躲避，若伤性命即生佛地，然后念一阵佛号先至开始劳动。嗰阵时生活好苦，贤公喺山上开荒种番薯、种芋头，就用呢啲当主食。有修行人去到山上面，佢仲送啲俾人，自己唔够食啦，就去挖草药卖咗，再换啲粮食。秋天去到山上摘栗子，晒干咗，储起嚟第日食。我出家之前有一日夜晚，梦到观音菩萨同我讲，系时候啦，准备启程啦。我于是就去咗同柏山，当时条件仲系唔好，冇嘢食，所以我个心总系定唔落嚟，仲系恋住红尘，恋住家。后来喺桃花洞遇到贤公，佢老人家送我一啲松糕，一斤红糖同四十斤芋头种。我返去种咗啲芋头，到秋季就大丰收啦。嗰啲芋头生得真係好啊。从此我先至开始安心修行啊。贤公唔单止开荒种地，仲培育树苗喺荒山上栽种，去林场嗰度掘桐树根种喺山上。桐柏山上经贤公亲手栽种嘅树真係不计其数。我啱啱上山嘅时候仲跟住佢老人家一齐种过好多树添。贤公讲，闻道众生无修行，你想成佛，你唔出力，唔劳动，唔出汗，边有咁便宜嘅事呢？佢日头劳动，夜晚拜佛念佛，当时 我最清楚了。日头劳动攰到头晕眼花，跟住仲成晚念佛拜佛，人哋心里边冇事又唔去惹事，我就话贤公绝对系佛菩萨到世间嚟应化嘅。人哋呢一世我冇听讲过佢同边个为咗争啲乜嘢而拗叫。老和尚呢样特别值得称赞，好忍辱功夫啊！一世冇同任何人有过过节，佢话呢啲都系自己生生世世嘅父母、兄弟、老师啊！无论你有修行冇修行，喺贤公嗰度一切都好。人哋唔讲长唔讲短，令大家生欢喜心。贤公平时亦唔鍾意讲闲话，行走坐卧念弥陀，佢真正去到呢个层次啦。观内不观外，一句阿弥陀佛念一世都唔转弯。你睇下人哋临终身无病苦，如知时至，系几咁潇洒自在啊！咁就系为后学作出榜样，令后学都能够学佢咁修行，证得佛果。 因缘生案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演强法师多年前因为风湿病而脚痛难忍，索性掉咗对鞋，置之不理啦。于是遂有铁脚僧之美誉。老人家修持功夫堪称当世稀有，智慧辩才可谓圆融无碍，口不离宗而终归于教，有解有行，佛知佛见。末学曾经两度登孤峰山拜访演强法师，老人家谈及贤公一直是满含热泪，每出一字都言重九鼎，震撼人心，让人深深感到他老人家对贤公的赞叹真是从心胸流出。这篇文稿是根据采访老人家的视频简单整理而来，因为不忍心破坏老人家所讲的每一句话，所以没有对文字做太多的修饰，虽然是稍显无水，但是不失原汁原味。唯愿十方人者能够切身处地一想，愧情度理三思。至于文中所讲贤公被大火烧过三次，末学惭愧，忘记向法师请问具体发生在乜嘢时间。但是贤公曾经对末学讲起过，民国27年的秋天，他回老家办事，珠闸街上有一位饭店掌柜的女婿在南洋读书，需要家里面送冬衣和一些生活用品。因为贤公未出家之前曾经在这家饭店做过学徒，掌柜的对贤公一家都好照顾，所以贤公非常感恩。虽然是出家了，但是每次回老家总是不忘记去探望当初的东家。这次东家家里面正好有事抽不开身，于是就拜托贤公将衣物给他们女婿送到南洋。贤公到南洋的那日，正赶上日军出动40架飞机轰炸南洋城，贤公亦不畏惧，坐在一个墙角处 一直念诵观世音菩萨圣号。有七架飞机盘旋在他头顶，交替住往下面掉炸弹。但是连老和尚一根汗毛亦冇伤到。济公长老的传记《追菩提》开头有一首绝妙的禅诗：爱网无关爱不前，金田有种种金丹，禅心要在尘中静，功行终须世上传，烦恼脱于烦恼际，死生超出死生间，不能火里生枝叶，安得花开火里莲。